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邀请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要来聊聊他的音乐，聊聊他的创作。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时候我会放一些爵士乐啊，会放一些电影配乐，但是今天放的却是一个中文的创作歌曲。但是这个创作歌曲呢，有别于外面你听到的那种商业的流行音乐。那怎么说呢？如果你锁定这个小时跟我们一起听他的音乐，你应该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有创作能量的说他是新星吗？其实也应该在音乐圈已经蛰伏了，酝酿了好几年了，但是我觉得今年应该是他的丰收年。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丘比，先请丘比跟大家问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李老师好，我是丘比。 OK， 欢迎丘比跟 Summer 他的经纪人今天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谈谈丘比，你的名字好可爱哦，要不要说说为什么你帮自己取了这样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倒过来念的话，它叫比丘，所以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有自觉有觉知的一个人，就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比这个字呢，就是它是两把小刀嘛，所以在日本的那个武士的精神里面，他一把小刀克人，一把小刀是克己用的，所以就说我们在行住坐卧之中要看到这个颠倒的世界，你要看到这个世界是颠倒的，然后你跟这个世界要有一个双向的关系，这是这个名字的含义。 哇，你从几岁就帮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据我所知还蛮小的时候，对不对？ 就从零岁的时候，这个是我爸妈取的。 爸妈取的名字。 对， 所以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你的艺名，还是对 对，很多人都觉得他是艺名，但他就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 OK 对，好，因为呢老是会看到丘比，我就会想到是不是 Cupid 还是哪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因为就如同他的长相今天听众朋友看不到他，但是如果你去搜寻一下待会一边听他的音乐，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在舞台上面的模样。其实丘比给我的印象就是眼睛大大的，然后雪亮雪亮的，很像是一个小动物吧，或是小白兔这样子，很 pure 的感觉。然后是一个我觉得 nature born 的这种 artist。怎么说呢？我第一次好像印象中是三年前吧，两三年前在那个白昼之夜，那个台北文化局所办的一个活动，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丘比的现场演出，因为之前可能金曲奖的这个评审啊或是什么都只有听到你的作品，还没有看到你的人。那但是在那一次的演出，私底下跟我聊天讲话的时候是一个很害羞的小男孩，然后也是感觉很生涩，我是想说待会他上台是要表演什么，结果原来一上台音乐一放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有其他的人有对你这样子的印象吗？ 有，其实我们刚进行完这个727的演唱会在台北，然后演唱完回去之后，就有一些我的好朋友 也然后公司也有听到一些反馈，就说什么很有气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都觉得气场这两个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太遥远了， 对，但我可以感觉到好像我上台的时候我会不一样，但我自己没有觉得那个不一样了。 哦，真的吗？我以为这是你刻意设计的。 嗯，其实我没有做那个模式上的切换，但我觉得我好像在台上的话我还蛮自在的。 就是很 natural 这样子。 对， OK， 好，因为我就是回忆一下当天碰到丘比第一次看到他表演的那个震撼啊，跟甚至有一点点的错愕感，因为台下的他好害羞，但是一上了台他有舞蹈手舞足蹈的，然后有很多的手势，甚至他沉醉在音乐当中的那个眼神那个表情都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这样子的表演形式其实是你自己想的吗？ 对，但我没有去设计什么，我就是看我当下觉得哪样我可以帮助到我的音准，帮助到我的发声，帮助到这个音乐的情绪。 嗯哼， 我用整个身体一起去协助我的表达，这样子。 OK， 好，今天很开心我们可以现场邀请到丘比，因为我觉得他绝对是这两年崛起的星星，而且呢他充满了很多很多很疯狂的很奔放的这个音乐的想法。那我们说那么多，先来听一首好了，我们先来听裸模好吗？你有没有简短的要叙述一下这首歌？ 裸模这首歌是我们跟上海的一个 DJ 叫 Diamond Leo 合作的，他平常在上海的 W Hotel 放歌，所以这首歌会听起来有一点那种时尚的摩登的，然后有点高处不胜寒的那种感觉，但它是一个电子舞曲。 好啊，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偶尔我也会放一些电音的东西，但是今天听众朋友听到的可是我们台湾这个年轻世代的丘比他自己创作的，整张唱片都是他的词曲，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们现在听歌。 刚听到的这首是丘比的创作，今天邀请到他来到现场，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呢可以给听众一个很 fresh 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其实是比较少放电音啊，但是电子元素的这种流行歌曲是有，但是我觉得是用中文来创作，而且呢整张的词曲，这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惊艳。我们来讲一下你的那个音乐背景好了，因为其实听我们星夜狂想曲的听众，其实也蛮想要知道，就是这个创作人怎么样，从摸索到音乐创作路，走上这条路的这个历程。你以前曾经待过悠人吗？ 是，我曾经待过悠人神谷。那我觉得最早音乐的启蒙的话，其实应该就是从小时候玩电玩。 哦，真的？ 是，因为电玩的时候，他电玩里面会有很多电玩里面的配乐。然后有一次我跟家人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在，因为我没有学过钢琴，我可以直接在钢琴里面弹出，就凭我的音感弹出这个我之前玩过的游戏里面的一些音乐。然后因为这个契机，我家人可能就觉得我适合去练钢琴。就是再把这个音乐的教育再做一点深厚的这种训练。所以我们就开始上了钢琴课。以前喜欢听的音乐大概就是以电影配乐跟那个北京天使儿童合唱团。就这两个区块是我的主要的。然后小时候因为我比较瘦弱嘛，所以我妈妈也带我去练跆拳道啊什么的。 真的？ 对。那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妈妈就想说怎么样可以持续精进我的身体上的训练，同时也不要断掉音乐。因为如果你去练了一个音乐的相关科系的话，你可能身体就没办法持续成长。 是。 那如果你练了一个身体相关的，你的音乐的这方面的训练就会中断。那她立刻就找到了就是第一届的悠人神谷的班级。那个时候黄志群老师负责作为音乐的训练，然后刘老师继续做这个身体的训练。我们就觉得这条道路可能是最适合丘比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悠人神谷念了三年的高中。 哦，三年啊。 对。 你觉得这个到后来你进了流行音乐圈，对于你的肢体啊，你的表达，你觉得有影响吗？ 我觉得肯定有的。但我觉得那个影响在音乐层面上比较小，因为悠人神谷它最主要的是一个以鼓为主的一种音乐形式演出。流行音乐它基本上是不同的范畴。但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如何在台湾这个环境去向大家介绍他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我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管理或是知识上的熏陶吧。因为我们的环境等于很早就开始在这个艺术圈。 是是是。对。其实一点一滴哦，我觉得要创作的人其实都是，很多人常常问我说，哎，那你都是什么时候写歌啊？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特别想写歌啊？是特别开心呢，还是特别难过啊？然后我觉得一般的人可能如果没有创作的，他们可能会好奇吧。就是说创作人到底在什么时候可以抓到那个灵感。那你自己，因为我觉得以你的量来说，算是我觉得在所有的这些新人当中，我觉得这个爆发力跟潜能是最高最高的。那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你每一张唱片，所以也很好奇，想说难得来节目了，也聊聊你自己觉得你什么时候开始会想要写东西。这个 eager 好，我分三大块来分享这个东西。一个是情绪上的。情绪上对应我的作品是歌词。歌词其实是一个最有情绪的东西，如果大家听了我的一些创作的话。所以我通常是在情绪反应很大，有时候可能是难过的事情比较多。然后 那样的状态下，我会单独完成歌词。 嗯，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曲，也还没有编曲。 嗯， 然后在曲这个上面，我就把它对应到身体，就是有时候我的身体就是会自然的想哼唱一些歌。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把这个旋律记下来。所以曲跟词是分开的。 嗯， 那所以我会有一个词库，那我也有一个曲库，然后最后我会看看这样的旋律能不能兜上这样的词。 嗯， 所以我觉得在我唱歌的方式上是更多的是依照我身体上的直觉。 嗯， 所以那些曲式或是那个什么可能跟市面上听起来的流行音乐会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不是基于一个社会考量的结果，它是基于一个我自己最适合发声的位置跟我的心情的结果。 嗯， 那最后一个理智的层面，就身体、情绪跟理智，理智层面我把它对应到编曲，就是我所有的编曲是靠一整年的调研，就是我听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最新潮的音乐， 嗯， 但凡电影配乐跟流行音乐东西方的我都听， 嗯， 然后会知道现在怎么样去做这个编曲上，它是我们可以说在音色上是最前沿的， 嗯， 或者是说在这个配置上是让人家感觉更精致的， 嗯， 你透过这个调研之后，你知道在这个年代它经典的是什么，然后它可以突破的范畴是什么， 嗯， 你有了这些经典的基准跟突破的这个基准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运用在你的唱片的编曲里面， 嗯， 所以我自己都戏称就说我出正正跟出大放，其实是我在做一个我的产业报告，就是我调研了一年之后，我觉得哪些做法是最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说这个作品搬到国际上，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自己觉得不会输人家的那种自信的，所以大概这三个词曲编曲就是贯穿我的音乐创作最大的三个面向，那它是分开的来进行的。 嗯哼，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大家应该也平常是分开来进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就是身为一个创作人，你可能常常都要去想音乐这回事，有吗？就是在你在生活当中，你会比如说你会突然有一刻会很想写东西吗？ 我觉得会。现在做音乐对我来说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因为我平常就是喜欢用音乐来跟大家沟通我的心情。 嗯哼， 对，大概是像这样子。 嗯，我刚私底下先问丘比说，哎，那你用的编曲软体是什么啊？因为那天去看他的这个表演嘛，哈，在 Legacy 的专场，非常非常特别的表演形式，有灯光，然后有你自己设计的这些影像的东西穿插，等于是从头到尾了啊，都有这样子跟音乐互动的感觉。但是，跟我平常看别的演唱会，就是感觉有一个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你这个主唱好像不让大家都一直看到你， 嗯， 有没有？ 有，我们设计的灯光在演唱会的时候，人物其实忽明忽暗， 嗯， 然后所谓艺人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焦点。 嗯哼， 那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是学剧场出身的，对吧？ 嗯，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不是一个所谓偶像的演唱会或者歌手的演唱会， 嗯， 我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这样的角色。 嗯， 那我觉得观众要看到的是一个整体，就是他认知丘比的方式。 嗯，所以从各个细节都要做到有丘比的特色， 我觉得是。所以其实观众可能觉得没有看到人，但他看到了我们设计的这个电影式镜框的舞台，他看到了这个全黑的画面， 嗯， 跟看到视讯，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我们的特色的。 是有好几首歌我都看看不到丘比的表情，就有影子，就有看到你黑黑的影子，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反差的效果好像也让听众更沉醉在你的 focus， 专注在你的音乐当中。 可能吧，因为他的焦点他就会回到他自己， 嗯， 就说一个演唱会我也希望就是我不要让台下人就是好像把他的身心注意力都投注在我身上， 嗯， 我希望他回到自己。 OK， 非常特别的表演形式。如果听众明年吧今年的巡回已经到一个阶段，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一定不要错过看看丘比的现场。我们再来聆听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丘比大放这张专辑当中的永恒。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我们家的好酱油有一些条件，奶奶说 要非基改，还要高氨基酸； 爸爸说 还要180天纯酿造。 妈妈说 天然零添加，做菜才敢添加。 出身酱油世家的喜乐之泉创办人高大尧，经历妻子罹癌的人生荒漠，决心用有机友善大地耕作，从源头掌握原料，制作带给人生甘泉的酱油。药师专业背景的他，坚持产品要通过美国、欧盟、台湾有机验证。喜乐之泉，滴滴入心田。 喜乐之泉有机酱油宅配0487303365，或上网订购。对有机的坚持，从家开始。 那你在喝的时候呢？ 在车中觉得心情烦躁，收听蓝大成的茶艺复兴节目，仿佛从收音机里飘出茶香，让人清新舒爽，好想喝茶。10月5号晚间6点，蓝大成的茶艺复兴，茶职人蓝大成从茶的本质谈起，教你认识何谓山头气，以及如何永续与友善土地。空中茶席为您上的是经典茶品若芽 Charming Choice 茶米店邀您准时收听。 为自己喝茶，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才一杯 FM 91.3。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丘比的新专辑《大放》当中的《永恒》这首歌，有觉得他的这个前奏酝酿很久吗？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丘比的一个符号哈。然后他去玩味那个声韵，聊聊《永恒》这首歌好了。我觉得你的歌曲好像都不是那种传统的流行歌的形式跟那个 form，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其实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我自己是在写流行歌。但我其实昨天，因为我今年还要再准备出版在滚石电音的第二张华语唱片， 2018， 对，2018今年的一个新的创作。所以我在跟我的朋友在聊的说，为什么我的歌，我明明自己觉得我在写流行歌，但有些人不这么认为，会觉得它不是那个流行音乐的曲式，是原因出在哪里。我后来发现是源自于我很习惯听那种 minimal 的音乐，它都是从一个细小的东西，像你刚刚说的前奏，然后不断叠加叠加叠加叠加，所以对我来说这样其实是一个丰满的表现。但对流行音乐来说，它缺乏了这个高低的那种起伏的一种感觉。确实没有。然后他昨天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心得放在我的心里面。我就开始去想，好，那今年这张唱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来重新思考一下作曲的方式。那这个体验也反映到在前年我去中国好歌曲的时候，他们的音乐总监安栋老师，他就替我把我的歌，一样的歌，只是段落重新剪接，然后就变得可以传唱。像观众可以听到《大放》里面的《孽缘》这首歌，其实就是当年在节目上唱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风格》。在副歌的时候，其实在我的这个版本里面，它副歌是不断不断叠加上去的，没有换气。但在节目上的版本，安栋剪了一刀，所以副歌没有那么长，他唱一点就结束了。那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更亮眼或者更亲近听众的一种表现，但我自己都想不到这种东西。 你可以接受吗？就是有 我当时也有点接受不来，包含就是这首歌叫《孽缘》要被改成所谓《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风格》，这个根本不是我会讲出来的话。所以，但是我觉得我很信任安栋，是因为他在音乐圈他已经资历够深，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来学习的，所以如果我都拒绝这些外人对我的友善的这种提拔的话，那我不是自己很可惜吗？那事实也证明安栋他非常厉害，因为他改了这个歌名之后，这是很多人了解丘比的 style 的一句很简单很有力的方式。对，所以我现在是非常非常感谢他。 OK， 之前好像我听到的，大家都会觉得说丘比是从中国红回来的。你有听过人家这样讲你吗？ 我觉得我没有听到"我红"这个字，但我有听到。但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结果。这个自然的结果是因为在我开始发唱片的时候，台湾已经比较少有歌唱类型的节目了。所以我如果要在这个歌唱类型的节目展现自己的话，在我当时那个年份就是去大陆嘛。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没有要设计一种人设是先在大陆做发展再回来，完全没有，就它完全只是一个自然的 当然 受邀请的一个结果。 对，但是就是在那边演出的时候受到当地的人的欢迎，那这会不会也给你很多的自信呢？ 我觉得有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怯场的人，因为以前在悠人神谷的时候，其实悠就已经承接了很多过大型的活动。但凡那个在听障奥运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在那种分秒不能错的舞台上推鼓打鼓，那些我都经历过。所以在好歌曲的时候，我其实不是特别紧张，但就是我对我自己一个人在舞台上那个还是第一次。因为以前都是一群人嘛，那你在这个你自己的角色中你出错了，或是你有一点闪神，那可能还有左右300个人或一个团员60个人帮你一起 撑起这个气势。 是， 但自己一个人上演唱会，自己一个人做音乐表演的话，那你就是完全要就是更精准，这个是一个当时我的考验。 嗯 嗯，所以你的唱片制作也是自己吗？ 是， 从作曲编曲到制作。对，刚刚讲到这个安栋也是我们流行音乐圈非常知名的制作人了。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创作的人其实不一定要自己制作，就是有时候说不定别的，像你说碰到安栋的时候，他可能给你一个建议是你刚开始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但是说不定他有别的角度可以来看你的音乐。 是， 对，所以其实也有过这样子的说法。不过当然国外你说像 Prince 啊什么的，就是全才型的，从头到尾都自己掌握的，当然也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artist。 对，你有考虑过你以后跟其他的音乐人合作吗？还是从头到尾都要自己？ 我的性格上其实我都不排斥。 嗯哼， 我觉得我就是比较随缘。其实像安栋那个时候他对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也没有硬说丘比你一定要这样改，他不是那个角度，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然后他让我消化个两三天。那坦白，我们那个时候都住在大陆嘉兴嘛，就我在饭店里面拿着我的手机一直看着安栋那边说这首歌叫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风格，然后一边看那几个字我想了两三天，我想说这个到底 是 什么东西。 太好笑了。 对，就是什么叫你的就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风格，天哪，这句话好呛哦，就好有气势哦，就好霸气哦。然后我自己 懂不懂， 他非常的 nice 啦，就他可能也知道我要需要一点时间，但我想两三天之后，我也不是说想通了，就我其实也是爱冒险的那种，我就说那我们就来做，对， 试试看，这样， 对对对 ，OK， 好。其实创作的人就是有一颗这个好奇冒险的心，所以会想要一直写歌，而且在音乐上面冒险，我想这也是每一个创作人共同的性格啦。 是， 所以你今年还要完成一张新的专辑。 是的， 哇，这个歌的量跟这个编曲啊制作录音，所以现在已经都暑假过了呢。所以你要开始写歌了嘛，是吧？ 是，我们已经制作完四首歌了。 哦，已经开始做了。 对， OK OK， 好的。趁着年轻多写一点歌，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再来听下面这首歌好了。哇，狩猎这首歌，看你的词意好像跟爱情有关吗？ 是， 你怎么比喻的？ 这十五首歌都是一个情歌，它其实就像一个猎人一样，然后他的猎物会有一个心得的反馈，觉得他总是猎了一件就一只，那猎了两个就两只，然后三件三只，四件四只。我再回到一下刚刚说这个曲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在这个一件一只，两件两只，三件三只，对我来说这个词好苦哦，就是它好有 minimal 的堆叠的效果。但对流行音乐的曲式，我说势是势力的那个势，曲式来说，这个副歌可能就太长了，它可能唱到四件四只的时候就应该换到另外一个曲了。 对， 但我会一直唱到五件五只，六件七件八件，我会一直重复这个，然后我很乐在其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目前这张唱片还是听起来稍微艺术化一点的原因，但我现在找到了这个原因。 好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丘比的狩猎。 刚听到这首非常梦幻神秘又很有丘比特色的狩猎，大家有听到几件几只吗？那个歌词，如果你可以去买一张这个丘比的专辑，对照着里头的词本，然后来欣赏他的曲子，这张唱片真的是非常 artistic。 我觉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就是喜欢艺术这个领域？ 就是从小时候，小学的时候上美劳课的时候总是最认真嘛，然后一般上国文数学课的时候我也喜欢在课本上面画画，大概就是我从小的那个爱美的倾向很强烈，然后就小时候就开始留长发什么的，然后 真的吗？ 对啊。 妈妈让你吗？ 让啊让啊。 嗯嗯， 对，就是要在学校会承受一些，可能学生会觉得哇，你怎么把自己打扮得像 女生这样。 嗯嗯，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从小这个喜欢美的东西就变得很强烈。嗯， 是是， 至今还是这样的。 这种 sense 好像我觉得也一半天生的了。对，有的人对于美的事物就是会特别敏感，对丑的东西都会 也特别敏感，这样子 天生的。对，天然的。 哦，听众朋友看不到丘比，不过他最近这个发色有一抹这个嫣红，跟他的唱片的这个主视觉的红色很类似哦，是一个非常抢眼的颜色，是一个你不能忽略的颜色跟音乐人。我记得去年我在金音奖， 是 我有担任那个评审的主席嘛， 是， 然后你不是有上台去那个现场演出？ 没错没错， 对不对？ 还蛮好玩的。 哦，蛮好玩的。其实那个现场演出奖，因为我们评审都是现场评分，但是我是主席，所以我不能评分。好，那其他的人可以评，但是我觉得你们那一年去年好精彩哦，又有苏佩青嘛，然后你啊什么四分位之类的，这就是摆在一起怎么评啊对，但是我非常惊艳你那次的演出哈，就很多人就啊终于看到这个丘比的这个现场。那你会忌讳我们聊妈妈给你的影响吗？ 不忌讳啊。对，但妈妈是谁就不用讲了。 哦，是吗？ 妈妈给我的影响，我们家就是有书嘛。对，我们家有很多这种新书，因为我妈总是会收到最新的书。 嗯 然后我也各种阅读都会看。 嗯， 然后我爸爸的话，他就是会有摄影书啊，就那种很大份的。所以家人给我的影响的话，他们大概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小孩教育成什么样子。但他们比较是防守型的教育，就是说他们不会去规范你一定要学什么，但他们会规范就哪些东西你最好不要碰。 类似哪一些？ 类似哪一些？就什么抽烟喝酒啊什么。 哦，真的吗？ 什么这种东西，什么色情暴力，大概就是这样。他们就是用阻挡式的。对， 这个可能跟每一个家里头的家长的想法差不多了哈。但是 对， 我很好奇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常在节目当中，我也有很多的听众，他们也是不管是念音乐系的啊，或是念北艺大的学生也有很多。那其实大家也常常在好奇，就是说音乐创作其实它是一个有点神秘有点玄的东西，就是说你说你从小就喜欢美的事物啊，然后喜欢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家人是听到你自己在钢琴上面弹出一个旋律，然后才觉得说你可能可以学音乐，是不是？ 是。然后加上之前我们在做这个采访前还跟那个李老师说过嘛，就说我妈妈也有买过你的唱片，然后我们就其实就是有一天我们就是你办了一个音乐的座谈会，在我小时候，然后我们还有找你签名，但那个是我们之间的一个之前的缘分，其实我们很早就见过一次。 哇，我好想看到那个小朋友的丘比啊。我印象中有几次 已经过去了。 对，有过去，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蛮有童心的就是有也不是说那种童稚的感觉，而是有那个一直让我觉得有纯真的那个创作的。 我自己也比较会挡掉一些觉得不应该了解的事情吧。 哦，在哪？ 对对对， 所以一直持续的在自己的 乐园， 对，就 知道自己自己适合知道的。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就是说，因为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但它其实是一种诱惑。 嗯， 因为一旦你知道或拥有了那个东西之后，其实它会影响你的思考跟影响你的判断。 嗯， 但假设你对你的自己的思考或对你自己的人格长成，你有一个自己设定的目标， 嗯， 它是半开放式的，那你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健全你的个性。对，但是如果这个人很有趣，那个人也很有趣，那个人也很有趣，这样全方位的开放的话， 嗯， 一个人他可能就会慢慢失去他个人的特色，他也会获得另外一种风景，但他的性格跟他的这个意识的组成，他就会有很多别人的影子。所以我觉得我以丘比这个创作者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知道我自己的目标， 嗯， 我知道我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性格的人，然后我会去吸收我该吸收的东西。 嗯哼， 嗯，大概是这样子。 OK， 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丘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得蛮多的，可以让大家看到除了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那个丘比，或是在你家里头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的丘比，其实他都是同一个丘比哦。但是听众有觉得他其实还蛮有想法的，而且自己对于自己走这条路是蛮确定的，对不对？你还会一直玩音乐走下去吗？现在才第二章到第三章嘛，对不对？ 这个是滚石电音的第一张唱片。 嗯， 我之前已经出过两张唱片， 嗯， 然后也有一些没有发行过的实体的专辑也上架在全网。 哦，OK， 我之后的话，应该就是在滚石的这个年份内都会好好做音乐。对， 对呀，啊，因为这样子，忠于自己的丘比其实蛮让人期待的。最后了一首歌曲，丘比可以来为我们推荐哪一首？ 刚刚如果大家有听过《永恒》的话， 嗯， 这首歌《神秘》是放在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它是像《永恒》的姐妹歌， 嗯， 它是一个《永恒》的完全版，只是它用了一个更飘渺的编曲，然后它会，觉得有一种，很深远的意境，好像一个人走在沙漠一样，我们使用了这样的音色。 那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丘比为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叫做《神秘》。那也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丘比的音乐，因为我真的非常的看好他，我觉得他是我们流行音乐的花园当中的一颗奇花异草，也希望你可以尽情的绽放，继续的创作。 谢谢顾丽，谢谢李老师。 好，我们下次见咯，谢谢丘比， 谢谢， 拜拜， 拜拜。